男朋友睇波最啱就嚟呢度啦，环境又好啲，嘢食又啱我哋女仔食，男朋友仲可以一路睇波一路饮啤酒添。Cheers！呢啲环境最啱就系食呢个野味又香喷喷嘅麻辣鸡煲，仲有呢个泰式虾球啊，配埋呢个酸辣酱，真系好醒胃啊！ 呢个泰式虾球又有虾味，又好香口喎。 呢间铺嘅小炒王配料好特别啊，嗬！ 鸡就加翻啲汤之后咧，我最中意再加珊瑚扑同埋生蚝嚟食噶啦。哇，啲男朋友嚟啦！ 嗨嗨！ 哇，正啊！ 入面入面入，你一直歌听到心痕。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 大軍法，好啦，翻到嚟啦，嗱，其實我覺得有個檢討咧，嗱，其實講真，即係今次個九西檢討啦，雖然都遲咗啦，係咪？但係我覺得即係有啲嘢一定要去深思。 唔係，我覺得基本嘅問題咧。我星期二都噏過，但我想詳細再 elaborate 一下。喂，第一，如果李卓人你問心啊，淨係單挑呢個陳海欣嘅話，你覺得機會大啲啊，定係還是攝一個馮檢基入嚟嘅時候個機會大啲？唔好話大唔大，咁我都贏緊。 Be honest 嚇，我都贏緊。 Be honest 嗱，雖然你話嗰度爭901票，然之後咧。 即係好似阿盧斯達嗰啲咁講，就話如果簡單嘅數學界咁就戒票論咧就完全成立啦，甚至乎戒票論破產啊，屌咁問題呢個唔係數學問題啊嘛，即係我哋之前喺我哋自己 group 都講過，即係嗰個問題，如果你見到有一個馮檢基喺度，其實嗰副牌唔使打㗎啦。第一，你影響到啲人唔出嚟投票咯。 就係覺得，唉，投唔投都輸㗎啦。唔係咁樣界法， 即係你睇波有勝利球迷，但係你投票亦都係勝利選民。 唔使好多人，係啊，唔使好多人。 1000人咪夠咯，1000人入面係啊，有10個就夠㗎啦。 係啊， 就影響你嗰個勝負關鍵㗎。第二，有啲係好淺黃嘅人，所謂嘅中間，嗱嗰啲係叫堅嘅中間選民。喂，見到佢又唔係好憎馮檢基喎，即根本唔係好知馮檢基。 过去嘅历史嗰啲嘢，见到你两班友喺度咁拗，咁点搞？ 尤其啲街坊啦，佢啲街坊其实系啊，我见到今日即系喺呢一个立场，佢哋自己本身就做咗啲数据嘅。咁其实佢都讲过就系话，之前咧其实都有投过馮檢基，唔系投过姚松炎，但系今次连投翻馮檢基嘅，因为佢原本仲衰啊，谂住系投呢一个咩添嘅，投呢个阿陈海欣嗰度啊，但系佢唔知。 即係佢受訪嗰條友咧，佢就話：，唉，即係勸佢老豆老母唔好啦，寧願投馮檢基都唔好投陳海欣啦。咁最後 就投咗馮檢基，係啦，唔係好容易理解嘅。其實呢個 point 就係第一，你會有好多勝利嘅選民，係啊，呢個此其一。第二就係覺得你哋個咁拗法，我好失落咯，即係我 protest vote 咯，一係就第三，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嘅重點就係對泛民喺成個選舉過程裏面嘅策略有關嘅就係。 喂，你揼下機定唔揼下機先？嗱，呢個係一個大 dilemma， 梗係要揼啦。嗱，呢個 dilemma 即係所謂兩難。嗱，我唔揼，咁咪取得仲暈添。因為佢大家都覺得自己有嘛，有投慣俾老代表制咁啊，阿爸投嗰票，阿媽投嗰票都得。嗱，你唔搞清楚咧，就會咁噶啦。阿機就唔止12000幾嘅啦。好啦，你揼就係頭先我講嗰啲嘅 consequence， 但我想話俾大家聽，係 inevitable 嘅。 唔係，仲有一樣嘢就係阿馮檢基出嚟選，佢唔係話純粹選咁簡單啊嘛，佢係來者不善，佢係講你是非，講你壞話，然之後想拆你票啊嘛。 佢嘅成個競選嘅通就係話你泛民陰點咯，反民主咯，係咪？即係講你喂你民主派原來都冇民主素養嘅，係令到啲人失望啊嘛，要 有係咁講，1000個人裏面有5條友 係信咗， 係啊， 嗱，955個或者990都唔信 嘅，夠噶啦。 但系已经够你死得噶啦。 嗰、那个嗱，即系啦，即系嗰个情况就系咁啦，即系梗系唔系简单嘅数学啦。如果你讲简单嘅数学，界得好靓仔添，界完之后就话俾你听，我边系界票啫，系嘛？ 横掂你都赢唔到嘅， 你都赢唔到噶啦，加埋都唔够啊！原来系，然之后再同你讲，啲票你噶，啲票选民噶嘛，你信唔信选民嘅智慧啊？ 唔系，所以我哋之前嗰个评论咧，即系我其实老实讲，我真系夹硬讲嗰阵时系。其实我一睇咁嘅势，即系你翳点样翳都好啦。 嗯， 其实好多人都唔肯出噶。 系啊， 你一系就嗱，一系就咁，你绝屈到咁，你抽起李卓人不如支持阿基。 嗯， 你又死噶噃？哇，原来咁样空下空下就可以我哋焗撑噶啦，系咪？好啦，跟住焗撑，其实好多人未必中意冯点基噶嘛，大把唔中意。 仲衰，其实就 九百九啊几个里边，可能有四百几个啦。 系啊， 我点 call 啊？ 唔系你谂下啦，即系如果佢真系有，即系佢真系佢个 foundation 真系咁稳阵，系嘛？咁讲真，即系全投俾佢有乜所谓啫？咁但系当然亦都有啲人咁讲，喂，你既然系即系鬼嘅话，你点解一开始又俾佢做泛民啊，又俾佢做埋泛合会啊嗰啲咁嘅嘢？ 仲召集人添，好似 系啊，做埋召集人啊咁样样，即系呢啲有啲本土派喺度讲噶嘛，系嘛？你今日先知佢系咩嘅咩？你今日先知佢系鬼咩？ 泛民嘅时候先讲啊，争位嘅时候先讲啊， 系啊，咁样样。 唔系，但系。To be honest, to be frank, 喺个过程里面咧，除咗佢入临时立法会个黑之外咧，其实佢唔系好现形 嘅。 系呢一镬咧，就真系有证有据。 嗯， 所以你一系就你得两个选择嘅咋，对我哋嚟讲，就当睇唔到。 系咪？嗱，可以解释到，而事实上咧，系佢话选，你先走去查察噶嘛，大佬啊！ 系 咪先？之前我哋冇查册噶嘛，佢冇选之前，系咪先？ 贪得意咩？ 查佢册做乜鸠啫？系咪先？ 唔系，我哋老实讲，个程度虽然对我嚟讲系十分钟两个电话嘅事，打翻 office 叫个同事嗱，我俾呢个公司名你同我 check， 系啊， 跟住打俾我一个律师楼嘅朋友，佢因为佢有个电脑系统嘅，俾个地址就 check 到噶啦。 啊， 我做两样嘢啫嘛。 啊， 我无端端我搞佢做咩啫？系嘛？佢都上得嚟接受我哋访问，佢都做得一壳花生啦，谂住。嗰阵时我真系善心啊，真系戆居居，先铺人大衣服啊！ 唔好选咪话咯，即系 佢做 KOL， 冇选啊，大佬。 系咪就系咯？但系嗰阵时又冇人睇佢做埋嗰啲乜嘢，叫佢屌鸠呢一个民建联啊，建制派佢又唔敢，佢又喺度温温吞吞，佢喺度无端端喺度讲加顿，喺度讲保育，九唔搭八。 咩加顿啊？ 唔系加顿大楼要拆啊嘛。 哦 ，OK OK。咁心水铺嘅 系啊，跟住讲讲下又自我宣传啊，又喺度即系咩李克勤啊嗰啲咩，屌人真系系咪先？ 唔紧要咁，喂，但老实讲个 platform 言论自由嘅，系咪？即系佢都为自己嘅言责负责。 唔系不过另外一样嘢就系其实有啲人即系其实。好唔好心都好啦，系咪？即系譬如好似你都提咗啦，系嘛？即系你话神武辉嗰啲喺度讲就系话，即系唔好赖机啊嘛，唔好搵机赖啊嘛，系嘛？ 唔系我谂唔到点解唔可以咁，即系你叫我 find out 嘅原因点解输？喂，呢、這个唔系最重要嘅原因之一咩？嗱，我冇话系全部啦。你答咗我头先嗰两个简单嘅问题得噶啦，个比较嗰两个问题啊，得噶啦。咁你 find out 到个 reason 嘅啦， 选举唔系数学，有 multiply effect 嘅，有心理因素嘅。 嗱，你 assume 阿基一定出嘅时候， 系 咁，当然我哋要谂就系、是，喂，我真系争万几二万飞，我喺边度刮翻嚟咧？咁样 吓、 啊，好啦，嗱，啲人就即系 put forward 另一个嘅假说啦，就系话，喂，系咪可以喺个本土嗰啲飞度？即系扯翻嚟啊！ 嗰个咁又将嗰个寄望就寄托咗喺啊，即系邝宝贤佢哋嗰度啦，系咪？ 嗯， 即系譬如好似阿余若薇啦，呢两日啦，系嘛？即系 佢又出咗事喎，真系 系啊！佢又出事，真系 排队嚟喎，大佬真系。 唔系，所以就系话啦，要慎言啦。嗱，我觉得呢个礼拜有一个好严重嘅教训，就系、是、其实第一就系、是、证明咗咧，其实阿毛哥讲得啱，唔好口头团结。咩叫口头团结呢？你系咪即系谂住开完个记者会，然之后同大家讲系嘛？即系我哋会更加努力，我哋打不死吓，乜乜乜乜咁啊得啦。最后尾咪又固态复民啫嘛，系咪？ 唔系，我觉得佢嗰个记者招待会咧，on the whole 咧 ，OK 嘅， 系 即系你要头先你噏嗰啲内容啊，我唔系加佢嗰啲咩道歉啊之如此类嗰啲内容落去。喂 ，on the whole OK， 但系你一定要谂一个问题就系、是，喂，我要 find out reason。你唔可以唔轟阿基嘅， 因为呢一个系个非常之坏嘅先例咧。 跟住你搵咩搵机嗱嗱，讲真啦，即系坦白讲，唔系即系如果佢系来者不善，佢系对你即系肆意抹黑嘅话，你就系两个选择啫嘛，一系就当听唔到，当听唔到嘅话咧， 就我个 scenario 噶啦， 啲人就会 觉 得 噶啦， 啲人就觉得你系心虚，你系心里有鬼，所以唔敢回应。如果你咁样去，即系去喺度，即系肆意抹黑，你唔会你自己去反击，你去自辩，咁叫屌票啊？唔系啊嘛？喂，嗰啲自辩，嗰啲自辩都唔系出自，都好多都唔系出自李卓人自己本身去讲添，系我哋讲啫嘛。 嗯， 咁我哋讲，喂，我哋都系就住事实去讲嘅啫。 唔系咁，但系仲有一样嘢， 系咪先？ 你喺策略上都应该有不同嘅定位同埋分工。 啊、 有啲人做白面，有啲人做黑面啊。系咪？我都冇话你契弟，我都冇话你懦夫，系咪？面对不公义嘅时候，你都唔敢哼一声，我都冇敢讲你。嗱，我真系唔系想讲头先嗰啲说话，我比喻嘅咋，明间又将我啲说话 quote 出嚟，大佬乱咁噏啊！喂，我都冇咁话你，你咁话我做咩啫？话我哋啲人做咩啫？喂，老实讲，佢写嘅时候，我未屌噶，我冇赖阿基噶。不过喂，我大佬，我可唔可以我？再细心，即系理性啲去谂个问题。喂，唔系佢做边个理由啊，大哥？ 啊，我觉得咁样，即系我哋咧，即系尤其呢一代人啦，好多时候一有谂法咧，就即刻写上去 Facebook 先。写上 Facebook 有个好处就系，其实你即时系可以即系宣泄到自己所谂到嘅嘢，系嘛？有时好多灵感啊，写作嘅灵感稍纵即逝，即刻写落嚟咯，系咪？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咧，你写嘅时候咧，喂，你即刻有 impact 嘅。嗰、那个变咗公审嚟嘅，其实系， 同埋嗰个系有 interaction， 系有 interaction， 即系如果你个个都系一有谂法就即刻写上 Facebook 嘅话咧，就你公审我，我又公审你，咁变咗咧，其实嗰个团结咧真系假嘅。 我问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即系写过呢啲喺个 Facebook 嘅 status 里边嘅人 啊， 选前有冇噏噶？ 嗯， 选前 唔系佢咪同我讲，喂，选嘅时候就大局着想。 咁你有冇话过阿基先，或者你有冇帮阿基讲说话先？ 嗯， 嗱呢啲就话阿基嘅啫，一系就帮阿基话喂你唔好话佢啦，你两样都冇喎、 啊。如果 咁即系点咧？ 系、 啊，我想加多个总结就系、是啊，喂，你事后孔明嚟啫。嗱、啊，如果李卓人赢咗之后，呢个 point 唔成立啦、 啊。 喂，我哋咁样做，嗱，我讲俾你听，我嘅 logic 点解同你有 difference 就系咁解 啊？ 因为我哋已经一早讲咗系兵凶战危啦嘛。我系冇选择中嘅选择，要去喐阿基啊嘛！你当呢个系策略嚟咯，都好啦，唔好话系一个原则上嘅反抗都好。喂，我 day one 我已经系咁做噶啦， 嗯， 所以我个 day end 完之后，我再 back to 呢一个嘅 argument。喂，我系 consistent， 咪有啲人嘅 concern 唔系咁喎， 你唔 consistent，、啊、你事后睇咗个结果，你先西瓜教大边、啊。喂，呢、這个同我系唔同喎、 哦。有啲人有其他 concern， 咁即系包括林正谦啦，系咪？即系而家跟咗毛姨姨噶啦，即系做即系语言助理啦。佢就话啦：你哋呢班人咧唔使选，我哋要选啊嘛。我哋要选，你咁样屌票，咁屌走我啲票、啊，系嘛？我哋要出嚟选噶、啊，咁样样。 咁你点回应？ 我点回应？好简单啫嘛。我有我屌票你，咪你要自己争取选民支持咯。系咪先？你自己直接去争， 除非你屌嘅人 吓， 系你夹硬嚟屈， 系咯 ？OK， 呢个一嚟啦，你可以话我会唔会屌得太多？屌到咧？ 唔系你亦都话你头先讲嘅嗰啲咁嘅内容咧，完全系夹硬嚟嘅，系堆砌嘅，系不符合事实嘅。你嘅政治判断都系错嘅。嗱，你除非你指出呢一样， 系呢个系 直接讲就系话，你觉得我话机边一个 point 有问题？ 系啊。 你直接讲我咧， 吓 ，OK， 唔好讲话，因为我要选， 嗯， 喂，老实讲，而家个环境里边，你都好难选得赢噶啦， 吓，唔系，即系咁讲啦，即系坦白讲，如果因为你闹阿基，而系惊屌票屌走埋自己啲票嘅话咧，其实边啲人惊咧？我唔嗱，你冯阿，我咪讲咯，其实你阿 Gary Fan 嗰啲惊唔惊？佢唔惊嘅，民主党惊唔惊？唔惊嘅。公民党惊唔惊？唔惊喎。 呢全部自己有自己本身有职位嘅人，佢边度惊？点解啊？唔系因为佢嘅党够大，因为佢自己本身平时都有做开 community service 啊嘛，自己都有做地区服务噶嘛。 喺呢个过程里边，亦都 community with your constituents 啊嘛。 系啊。 你都要同人哋 community， 喂，点解我要咁？嗱、啊，你唔好需要好似我喺舞台节目里边，我哋声嘶力竭， 系啊， 系嘛，青筋暴现，但系你都会同佢解释噶嘛？喂，大佬，而家系面对紧中共嘅打压，我哋仲敢出嚟？喂，大家揽住炒，所以我冇办法，我一定要喐佢。我唔喐佢，喂，有一句说话，我以前唔识，系近呢几年识嘅就系。你对你的敌人仁慈，其实都是对自己残忍。嗱，我不是要去害人，但起码我能够保障到我哋自己嘅。喂，你睇下仁哥个选举工程，而家事后先讲，其实做你多鬼鱼。你点样识飞天都冇用啊！因为你喺咁短嘅时间里边，姚松炎已经一个例子。佢虽然系有甩碌塌 Q 嘅地方，但系嗰二三千票咧，其实系追到嘅本来。OK。因为只要你改善嗰啲嘢，人哋就系知道你会改嗰啲嘢 ，that's why 佢出阿机出嚟，直介你啊嘛。 系系系， 喺咁短时间半年到嘅时间， 系 喂，你自己思考一下，你作为一个老共嘅谋士啦，你都会俾呢个 advice 啦，系嘛？最直接最快，我唔通我中票中咗咁多翻出嚟。 唔系，不过土白，我觉得嗱，检讨有两个层次嘅，即系如果第一个层次咧，你系讲嗰个策略嘅层次啦，我觉得。就算你係冇你係可以即係冇計票機都好啊，其實嗰個贏咧都好 marginal 嘅， 好 marginal。 嗰個 marginal 咧，其實都唔得，唔夠我哋啊，都唔足以令到我哋咧係自滿啦，起碼就係、是、即係而呢樣嘢咧，點解會嗱、即係你唔同意或者你唔中意啊盧斯達都好，佢嗰篇文嚇、啊，即係呢個禮拜就 share 得好勁啦啲人。咁有啲嘢我同意，有啲嘢唔同意啦。即係其實啲人就話喂，唔係對香港即係失望係咪？對你民主派失望係咪？即係嗱呢個我部分同意嘅。咁部分同意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咧，你要明白一樣嘢就係、是、我哋嗰個論述而家係真空期度。 嗱，我同意啊， 系啊，嗱， 佢我唔重复啦，呢、這个 point 我同阿细良喺城寨嗰度讲， 系啊，即系喺 嘅问题，简单讲就， 我哋冇咗政改呢一个大目标之后咧，究竟我哋个目标系啲乜嘢？你反倒退咩？你反倒退嗰样嘢点样去点去衡量你自己做嘅嘢咧？系咪、 嗯？ 而嗱，如果仁哥佢话聆听本土派嘅声音嘅话，咩声音你要选择性嚟听先？即系譬如好似有啲人， 你要问一个基本嘅问题先，唔、好以为、即系又系简单嘅数学去加减数啦。 咁当然系。 喂，嗰四万飞， 嗯， 好啦，我要攞， 嗯， 我真系要立，点立先？ 嗯。 正如啦 ，apply 一个新嘅 scenario 啦，唔好话一定系冇啦，更加唔会系我吓，所以唔好搞错。 四万飞嘅本土派， 你喺新界东梁天琦嗰六万飞，你点 address 得到？ 嗯、 好，嗱，你揾答案啦。我哋亲啲本土 啦， 唔系嗱，我哋亲啲本土啦。我哋好似佢咁，有啲嘅政策纲领，我哋 raise 出嚟啦。例如范国威嗰度佢系衰到少少， 务实本土， 即系例如话佢抗拒嗰啲即系拖劫啊， 系 佢又未讲到咁侮辱蝗虫啊， 即是无依依路线咯。 喂，你系咪咁咧？ 系 嗱，但系你唔好忘记，泛民有好多嘅支持者咧，又未必中意嘅噃呢样嘢。即系例如话嗱，你得一票， 嗯， 或者得十票啦，容易计啦条数，嗰度失几多先？ 嗯， 嗱，嗰度失一，我计啦。OK， 喂，但系嗰度系大户嚟嘅，虽然我唔够赢，嗱，八万几里边或者加埋阿基嗰啲九万几十万里边，用十万容易计啦吓。喂，咁我嗰度失一，咁即系三万，咁我嗰度攞几多先？ 嗯， 喂，你要问呢啲问题啦。第一，你政策纲领要啦。 嗯。 第二就系你要即系面皮厚啦。 嗯。 即系去确认佢哋嘅路线啦，某程度上嗰啲嘢。喂，佢问你几个问题，你好简单要答啫嘛。 嗯。 你撐唔撐國旺角議事啊？你班契弟捐款嘅時候、就13+3，佢哋冇份㗎喎、第二，你嘅政治路線係咪話旺角嘅騷亂同衝突咁係冇問題先？ 嗯， 係咪違反你和平理性非暴力嘅路線先？嗱，你要搞清楚喎、喂，本土非佢哋嘅綱領係寫清楚呢樣嘢㗎，你唔 adopt 先？ 冇啦，唔系即系 我纯粹同你计数啫。 冇噶啦，唔系你冇讲个具体纲领喺度。而事实上咧，即系呢个俾翻个 credit 俾立场新闻，因为佢就最近佢都做好积极咁去做翻嗰啲啦数据分析。咁啊，票站数据分析咧，如果你话喺十大票仓嚟讲咧，即系郁敏同埋尤慧晶嘅十大票仓嚟讲啊，其实有六个啊。其实是有六个票仓啦，佢都是高于平均数的，你得票是。所以其实是没什么点失票，即是你见到就是。 即是没关系，你意思。 不关系，没关系。这个亦都是即是还了邝宝源一个公道。因为其实余若薇就是说嘛，如果邝宝源比啲落力啲嘅话，咁我哋就未必咁少啦，系咪？即系差唔多咁嘅意思啦。咁而家即系还翻个公道一样嘢，就系话，喂，唔系、哦，原来你今次即系本土派嘅票仓咧，失票唔多噶、哦，其实 得票率系 所以 咁上下嘅。 嗱，你睇完数据之后咧， 唔系，我想问系一个 absolute 嘅数字定系一个得票率先？ 咪睇到咯，吓，系啊，嗱，十大选区，嗱，你见到 Y 呢啲系高于平均嘅。 OK， 系嘛？嗱，你平均数就43.28% 啊嘛，即系而家人哥嗰、那个即系得票率系。咁、你而家呢啲即系你南昌北啊，43嘅第二大票仓、哦。大角咀南嘅。即系唔系大角咀，系长沙环嘅，系喂差唔多50%、哦。 唔系我唔知今年港大有冇做调查。以前港大有一个问题已经系好关键 啊！ 你上次投边个？ 系啊，哦嗰、那个仲更加精准添。 你。问两个问题啦，加埋就系姚松炎嗰次，你系咪投姚松炎 ？OK，、再上一次嘅立法会选举2016嗰次，咁你投边个、你一做嗰、那个cross stabilization， 就揾得出个大概嘅答案，系、咪？当然有好多人冇投，嗱，我自己嘅分析系咁嘅，嗰44% 之外嘅大概系10% 以上啦，44+14=58啦，系咪？嗰14% 冇咗咧，因为第一呢、這个唔系比例代表制，比例代表制我哋有出唔同政治光谱嘅人， 全部取到尽咯。 第一全部取到尽，第二就系我喜欢嘅 particular 嘅人咧、我系会好特别系去撑，例如我中意尤慧晶，例如我中意黄毓民， 唔系你而家唔系， 我中意毛依依，我中意黄碧云，而家你冇办法就系揾一个。一定要夹住喺唔同嘅泛民嘅政治光谱。 咁梗系啦，你而家出人歌，你等于超过一半嘅选民都叫佢含啊嘛。 咩含啊？ 含泪含啊。 哦、OK， 系咪先 ？OK， 咁嗰个系消极票嚟噶嘛，梗系唔会咁多啦，系咪先？呢、這个唔使讲。咁即系如果你就咁以呢个数据去睇下，其实同阿仁哥佢之前佢谂嘅话要检讨，即系佢自己本身点解冇本土派嘅支持咧，未必相关嘅。其实你要睇埋呢啲数据，其实系 唔系唔系？所以话咧，嗱，我嗰个就系逻辑推论嚟嘅，啊、我估嘅啫。即系话啦，嗱，你真系要 address 佢哋啦，你真系要费尽心思啦，唔系净系搲烂嘅反面咁简单，而系你嘅政治路线啊，系要 approachable to 呢一班嘅选民啊。但系跟住我问你啦，你可唔可以讲我头先讲嗰啲嘢先？即系就旺角骚乱，就嗰啲旺角义士，甚至乎勇武嘅路线，甚至乎港独自决等等，虽然嗰啲都系长噏当秘笈噶啦，喂，但系你都要噏，你都要 address 噶嘛。 但我觉得 喂，你系唔系嗱？你要吸到佢嗰40,000，同我当你吸到嗱，你就话吸唔到嘅，其实基本上嗰啲都出咗嚟噶啦，系咪？即系你话用主场嗰个数据，但系我未睇啊。你话吸，你话已经吸咗噶啦， 系啊，吸咗噶啦。其实嗰啲就唔系话零舍失票嘅。 我就问你会唔会得不偿失噶？ 系啦、 啊，你更加面目模糊嘅民主派嚟噶、啊 啊啊。即系你乜？即系坐者山望舍望那山一事无成啊嘛，咁嘅道理。 你无依同阿范国威， 咁你咪就走呢条路线咯。 政治踩緊鋼線嘅路線。 咁、啊、而問題就係、其實你見到，就算你去 address 啦，你仇思達嗰啲啦，嗰啲本身係諗住係置你於死地嘅人咧，佢本身係立心咁嘅人，佢唔會因為你做呢啲咁嘅好事而對你手下留情。我哋見到上次啦，阿姚松炎同埋范國威喺臨投票之前個禮拜，突然間話捐糧啊嘛，你記唔記得啊？捐糧俾啲義士啊嘛。结果咪仲屌到你扑街咯，仲话你即系其实系猫哭老鼠咯，有用咩？佢本身一开始就要屌鸠你噶，佢立心根本系不良，来者不善，你讲嚟啲多余根本就系、是，喂呢啲嘢啊，即系喂你，与其你做埋啲 empty promise 去检讨你，不如你好好记住呢啲教训好过啦。 exactly 咪系咯，即系咁样。 喂，大佬人哋都捅咗你两刀。 你问个问题就系话，喂，我点样防止下次再俾人捅两刀？ 就系咯， 我点样可以阻止呢个坏人继续作恶啊？ 然之后 defend 我自辩，喂，你话我屌票话唔捻系啊？喂，我有我屌票，你有你做嘢咯，咁简单啫嘛。喂，我屌票我系我嘅事，我份内事，我梗系要屌票啦。喂喂，我屌佢哋票咋？其实系 系 系嘛，包括阿陈海欣嗰啲啊。 唔系我哋嗰啲 啊，包括陈海欣嗰啲啊，咁你有你做嘢咯。 唔系阿毛系讲老实咗嘅，应该咁讲，就系、是、个喂大佬，其实我同佢系似嘅呢个心态就，我哋有乜办法我哋输？喂，你香港人都自己唔争气，嗱咁系可以叫屌票噶、嗯、，OK？ 你咁样诠释系咁样诠释啦。喂，你明知俾老共 DQ 呢一个位，喺面对一个完全改咗游戏规则、搬紧龙门嘅选举里边。我哋逆流而上，我哋喺度反击紧。喂，咁你都唔肯撑 ？No way！ 唔系佢哋有 我真系冇计咯。 啊， 系咪？我同边个道歉咧？又 啊，唔系佢哋咁嘅疑虑嘅，佢就会觉得就系、是、喂，你咁样会咁好斗嘅形象啦，令到嗰啲中间选民走晒啊。 咁你大佬啊，你个成个阵营里边有啲系。即系打前锋，有啲打后卫，有啲打中场噶。 系啊， 我用足球战术同你讲啦，哥，咪个个都打后卫，咁你点入波啊，大哥？ 好简单道理啫。好，咁啊，呢节时间差唔多，我哋转头再翻嚟。